那么这是在性，性代表的是人。那么心代表的是什么呢？心代表的是什么呢？人能生出来的是什么？火代表的是什么？跑五行性去了。对对，升起来的就是理，仁德之理，道理的理。这个理是什么理呢？他刚才说了一句平等性质，是五佛智理的啊，五智理的平等性质，说对了。理真正的理是自他平等之理，就是不能光想自己，还要能想到别人，站在多个角度相看，这个理才圆满，是指这个理。由仁德之身，仁德之心升起的就是情理。记住了啊，在火位待着的那个实际上是情理，这个理是属于情理。为什么？王字在理呀、啊，王字在理，就是里面的王，里面的王啊，由仁德之心而生起的，由心而生的理，明白吧？里面的王，自己要能给自己做主，自己要能给自己做主。如果不能做主，你就会恨人，就会升起争贪搅扰，就会恨别人了啊！人不生，生什么？生恨了。人不生生恨了，就在这心啊，这样的人容易争理啊。那么心待着，我们就讲了，心界待的问题就是把性明明是光明无上的变成什么了？有明暗之别，理解了吗？啊，性这个性是光明，这里呢心是明暗，看见了吗？它却有明暗，是不是忽明忽暗了？我们的心是不是这样？忽而有道理，忽而没道理。事儿不关己的时候，道理都对；一关己的时候，坏了，道理都错。是不是这样？用在别人身上都好说，用在自己身上不行，心界的问题就出来了，因为它忽明忽暗了。过去是圆灼灼，光烁烁，是不是？这是我们经常讲的词，圆灼灼，光烁烁，变成什么呢？变成忽明忽暗，就是心了。我为什么谈到理呢？忽明忽暗的理视为情理啊。我们的情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我们有偏情一往啊。偏情一往则丑更为好，好更为丑啊。由于我们人有偏情啊，我们喜爱的人明明别人说这人好丑啊，哎呀西施啊多漂亮啊，人家都说丑，就你觉得美，这不叫情人眼里出西施吗？是不是这意思？古人早就懂这句话，古人早就懂，我们几千年前的古圣先贤比咱们现在的人聪明百倍，我们现在上老祖宗，几千年前的老祖宗兜里去掏宝贝，说实话真是让我们汗颜啊！为什么？因为老祖宗确实是内修之人呐、啊，我们呢一直向外求而不向内求，才导致了这种差距啊！我们一直从外求到，你看我们够这个东西够不好，我们就生产机械；够那个东西弄不好，我们就生产工具，万事都是外求，忽略了内，忽略了内的一面啊！长年累月的发展，经千百年，就成了我们现在的这个样子。内治严重不足，对不对？严重不足，居然要向几千年前的祖宗问道。我们现在问的讲的东西，都不如人家老祖宗讲的究竟实在。老早就这么说过，对人研究透了，偏情一往啊啊！所以说，这个理我们要在情理中修，情理要干什么？要圆满呢、啊。是不是啊？情理是不是要圆呢？哎，情理要圆啊，圆了情理才能通达道理，火就会生出土来了。土是什么？脚踩的大地，是不是就是土？在大地上行走，是不是就是道路？道路是不是就是道理？明白这意思了吗？五行是不是给你传起来了？是不是五行性往三理中通了？对不对？情理、道理和天理啊，你听课少就你脑袋就你那不行，跟不上，他俩都听得明白啊。王凤仪平时听吗？不听了吧？哼，都去年的了，今年都这前了。对，感兴趣吗？行吗？多听听那个课，这道理你要能用了，你家里的事儿就都不是事儿了，你自己就能把它传承线去推演了。现在我讲的东西才真正是王凤仪里的核心之核心，大家明白吗？这东西你到哪儿你也听不着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我的， 理解这点吗？是我在解，懂了吧？独此一家，他有他的独特之处，别人还有别人的解法，因为万事万物都是多个角度的，各有各的看法啊。这里就有我的特点，我就把儒释道玄，尤其是对于我对道的思考放在了这里去，相当于其实有些就是把它更体系化了，更体系化了啊。